双眼，听你告诉我天有多远，游动的星辰，请帮我拖住时间，让我沉浸在你怀。 守候永远。

过草坡，绿洲一片片地走进荒漠，春风呀唱着花儿嫁过来，云溪谷美丽的生活，驼铃一卷卷地摇过天上，哈哈一条条地挽起云朵， 我的心那歌唱你赞美你好。

变老，老来要送我离家门。最近天下父母亲，最美天下父母心。 想要过

多美好希望，让我们携起手来，用我们的爱实现梦想，用我们的爱实现梦想。